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71集。原来他才是最强王者。廖院士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很看好秦山，左秋荣一直都知道。然而左秋荣没有想到连方院长他们都很看好秦染，有秦染在，左秋荣知道廖院士根本不会收自己做徒弟。但是比起方院长，左秋荣觉得廖院士收秦染做关门弟子他也不是不能接受。不是，秦染在想着方振博的事情，没有什么心情理会左秋荣，随意地应了一声，直接看向叶师兄。叶师兄，你的研究结果呢？两人直接去叶师兄的实验台。叶师兄知道秦染是有老师的，但也可惜方院长那行人，只是提起正事他很快就忘记了这件事。 这是伽马射线穿透率。 叶师兄拿起自己实验台上的文件，两人详细说着。半个小时后廖院士回来，他没有先去看自己的实验进程，而是站在叶师兄跟秦染身侧听了一会儿。这两人沉浸在项目中，都没有察觉到廖院士，直到他们讨论完。廖院士，秦染拿着手机把一份报告发给徐校长，这才看到廖院士，他往旁边退了一步。廖院士本就有些孤僻，脸上向来没有多余的表情。秦染参加国际赛的事情他知道，但从来没有了解内容。今天听着两人的讨论，他十分惊讶。 啊，没事，你们继续。 廖院士摆手示意他们继续，他回到自己的实验台边，站了半晌才抬头看向秦染那边。今年他本来不准备看 ICNE 国际赛的，今天听着秦染跟叶师兄两人的讨论，他想了想，还是坐在了电脑面前，给项目负责人发了一条消息，询问国际赛的入场票。这种科研型的项目，除了各大记者跟搞研究的人，普通观众基本上很少见，但依旧一票难求。因为这些票基本上被国际排名前十的学校垄断，这些学校会派遣本校的尖子生前去观看。不过廖院士这种级别找熟人要一张票也不难。比赛越来越近，接下来的时间秦染基本上都在实验室。二月十号又是新的一年，虽然是新年，但距离比赛太近，秦染跟叶师兄等人都没有放假。京大放假期间没有什么人，京城市中心过年间三天内规定时间能够燃放爆竹，下午四点开始，爆竹声此消彼长，各大古街都挂上了红灯笼，大街小巷能够看到有人在舞狮。今天路上的车不多，基本上都是人。下午四点半，程俊把车停在物理实验室大门边，相较于其他地方，物理实验室要冷清得多。他下车一边看大门的方向，一边在跟程温如打电话。程温如那边很吵，他把手机搁到耳边，又用另一只手堵住另一边的耳朵，怕程俊听不到，吼着嗓子： 今天晚上真不回来？ 嗯，去小林他们那里。 程俊眼睫垂下。手机那边，程温如停在长廊角落里，看着教场上一堆年轻人，沉默了一下。近十年程俊年间鲜少回来，不是在任务就是在赶手术。今年他正好在京城，程温如原本以为今年会热闹一点。不远处教场上的一个孩子吼了一声： 到时间了，去给老爷子磕头拿红包了。 一些年轻人嘻嘻闹闹的。程家这群孩子自然不缺这个钱，但图的是个热闹，除了过年，程家很少聚得这么齐全。 陈文如记得早上陈管家还跟他说，老爷子给秦冉准备了一个很大的红包。云锦小区，秦汉秋好几天前就休息研究菜单，今天一下午都在厨房忙活。秦管家、阿文、阿海还有对面的库克老师都在。秦管家阿文一行人正在给各个房门窗户贴窗帘呢。门铃响了一声，秦汉秋拿着锅铲从厨房探出头，咧着嘴笑。 哎，肯定是冉冉来了。 秦管家连忙放下手中的春联去开大门，脸上笑意盈盈的。 大小，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道修长挺拔的轻影，对方正微微偏头跟身边的女生说话。看到有人开门，他才看向门边，富雅出尘，微微笑了下。 秦管家你好。 秦管家大小姐三个字被憋回了嘴里，他连忙往后退了一步，感觉原本宽敞的客厅都显得有些逼仄了。 程少， 心中有些恍惚。秦汉秋光说秦冉今天会来，可有说程家太子爷也会来吗？程俊十分友好地对秦管家打招呼，金贵有礼，秦管家却不敢受礼，他往旁边退了几步。本来在贴对联的阿文跟阿海也仓皇地从椅子上跳下来，有些束手束脚的。正当他们无措的时候，秦汉秋又从厨房露了个头出来，看到程俊，他显然十分高兴，举着锅铲说： 哎，小程啊，你来得正好，帮我打打下手，他们都不行。 程俊显然已经习以为常，他伸手脱了外套，不紧不慢地卷起衬衫的袖子。厨房跟大厅隔得不远，秦管家还能听到秦汉秋的声音： 哎，小程啊，你把那个盘子端过来。小程，你觉得这个配菜怎么样啊？小程，你别下锅。 外面的秦管家、阿文三人挺实话的。京城，除了秦汉秋，还有其他人敢这么使唤程家太子爷吗？怕是程老爷子都使唤不动吧。三个人面面相觑，忽然意识到，原来秦家二爷他才是真正的王者。秦陵的门是开着的，他头上戴着帽子，正坐在电脑前玩小游戏，库克正在看着他的小游戏。电脑屏幕上正显示着通关两个字，库克坐在他身边看着，一边跟秦陵讨论，目光随意地看着通关。正好看到通关页面右下角很小的一个 logo 标志，一朵红色的小型罂粟花。 等等，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